第三是正语， 就是不但是心里没有邪念，要用智慧修口四业， 不说一切不合道理的话。 第四是正业， 就是灭除身的一切邪业，使身业清净， 没有不正当的事业。 第五是正命， 就是身口意三业清净， 不可以为了爱惜性命在身口意三业上造出不敬业。 第六是正精进， 就是勤恳地修习自己本有不生不灭的真如觉性。 第七是正念， 就是专心想念本来所修的道理， 没有旁的念头。 第八是正定， 就是把心安住在真正道理上， 没有摇动。 这个八种法就叫做八正道， 因为没有偏没有邪，所以叫做正。 照这八种法修学，就可以了脱生死， 这是修行最正当的方法，所以叫做正道。 如是等法， 是说有许多法，等字还不只是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二十五种法， 还有没说出来的法。 经上说， 包括在这一个等字里面的，有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 加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二十五种， 总共有三十七种法，就叫做三十七道品。 四念处， 第一是身念处， 就是一个人的身体有种种的污秽不洁净，人死后变成浓浆， 就是活的人也全靠一层皮包住， 其实里面的脓血尿屎实在是污秽不堪， 所以我们要常观想念身体的不洁净。 第二是受念处， 就是一个人所受的 无不是苦， 人生在世已经有前边的八种苦，如果仔细说就说之不尽了， 所以要常念一个人在世界上所受着的，没有不苦恼的。 第三是心念处， 心有多种， 一是肉团心， 就是人身体里面的一团肉块，没有觉知的肉团心。 二是缘虑心， 就是我们用来分别各种境界的心。 三是真实心， 这是一切众生的本体， 永远不会改变的真心。 现在我们所说心念处的心，是这三种心里的第二种 缘虑心。 一个人对外边的境界 生出种种的分别心， 念头随起，前念去了， 后念又来， 这种心念时时刻刻在变化，永无休止。 所以一个人应该常想念这个心，是虚假而不真实。 第四是法念处， 每一个人都知道有这个我，因为有我，所以就生出种种为我想的心， 因而造出种种恶业的因，生生世世受六道轮回之苦。 四正勤， 第一是以生恶令断， 就是已经生出来的恶法 要把它断除。 第二是未生恶不令生， 恶法虽然没有升起， 要预先防止不令恶法生出来。 第三是未生善令生， 善法没有生出来， 要一心的修学要它生出来。 第四是以生善令增长， 善法已经生出来的， 更要使它渐渐的增长。 这四种法能够破除邪道，在正当的道理上勤恳修行的缘故， 所以叫做四正勤。 四如意足的如意两个字 是称心满足的意思。 这四种法是讲定力的，因为 四念处是修实在的智慧，四正勤是修正当的功夫，在定力上还不够，修习四如意足就能加添定力，可以收束心思，不放逸散乱，智慧跟定力就能平均。 智慧定力平均，就能断除三界的一切烦恼， 所有的愿心都可以称心如意，完全满足。 四如意足， 第一，欲如意足。 欲是喜欢和希望的一种心念。 第二，心如意足。 心字同念字的意思相同，就是说一心纪念所修的善法，不忘记它， 所以也有叫念如意足的。 第三是勤如意足， 也有叫尽如意足，意思是一样的。 第四是慧如意足， 勤同慧上面都讲过，从这个欲、心、勤、慧的四种法上， 把散乱动荡的心收束定住， 依靠定力能够得到身如意通。以上四法就叫做 四如意足。 修行三十七道品的次序 是先应该想念它的道理。 古德说， 先是念处，既然有想念，就勤恳地修，念处的后边就是正勤，勤恳修习，自然心不会散乱。 所以正勤的后边是如意足。 心有了定力，就像树木一样的生了根，如意足的后边就是五根，根坚固了，力量一定长大， 所以叫做五力。 有了根力，才能有真实的智慧，去分别一切的法的七菩提分，了解法的邪正善恶，就以正当的道理去做，就是八圣道分。 以上所讲的就是三十七道品， 也都是修学的方法。 其土众生闻是因已， 皆悉念佛念法念僧。 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听了这些鸟所发出来的声音，都是演说种种法， 叫人听过以后都会想念佛宝法宝僧宝三宝。 我们学佛要行三皈依， 皈依佛福慧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 皈依三宝可以免除堕落三恶道的苦，佛法僧三宝我们都要尊重和恭敬他们， 所以叫做三宝。 皈依佛的皈字， 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归托三宝。 依字是依靠的意思，我们念佛都有南无两个字， 南无是梵语，就是皈依的意思。 皈依的意思简单的说， 就是把散乱的心回归依靠三宝，修习佛法。 舍利弗，汝勿畏此鸟，时时罪报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国土无三恶道。 舍利弗，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 佛又叫舍利弗道， 你不可以说这些鸟是因为造业所得来的罪报之身，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畜生、恶鬼、地狱三种恶道。舍利弗，西方极乐世界连恶道的名字都没有，哪里会有真实的恶道呢？这许多的鸟都是阿弥陀佛要使佛法的声音宣演跟流布 而变化出来的。 因为阿弥陀佛48个大愿里有一愿说道， 我若成佛，在我的国土里如果有不善的名字，我就不愿意成佛。 还有一个愿说， 我若成佛，在我的国土里如果有畜生、恶鬼、地狱，我就不愿成佛。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绝对没有畜生道。 所以这些鸟都是阿弥陀佛的神通智慧变化出来的。 舍利佛，彼佛国土微风吹动珠宝行树， 吉宝罗网出微妙音。 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 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 佛又叫舍利佛说， 西方极乐世界有细微清和的风吹动许多宝贝所成就的树林、罗网，就会发出很细微很好听的声音来。 这种声音非常的好听，好像几百种几千种的乐器同时演奏。 听到这种声音的人自然而然的会生出想念佛、法、僧的心来。舍利佛，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佛又叫舍利佛说，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各种鸟、各种宝贝的树林、罗网，都会发出说法的声音来。 生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听了这些声音，都会生出想念佛、法、僧的心来。 这都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所成就的。舍利佛，与汝意云何？ 彼佛何故号阿弥陀？ 佛又叫舍利佛说道， 对这些庄严功德你的意思认为怎么样？西方极乐世界的佛为什么称他为阿弥陀？ 上面的几段经文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都是讲依报。 从这段经文开始要讲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 正报有主有伴，主是主人， 伴是伴侣。 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主人， 所以阿弥陀佛是正报主。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是正报的伴。现在先把正报的主， 也就是阿弥陀佛， 做一个介绍。是佛要介绍阿弥陀佛的功德， 所以自己先问一句。 下边就是佛自己的回答和解释了。 舍利佛，彼佛光明无量， 照十方国无所障碍， 是故号为阿弥陀。 佛又叫舍利佛道， 阿弥陀佛全身发出来的光能照到十方世界，不会被障碍，所以称呼他叫阿弥陀。 阿弥陀梵语是无量光， 所以阿弥陀佛也叫无量光佛。 佛身光明有两种， 一种是常光， 常常都有光明， 是一种定时的光； 一种是放光， 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因缘时，从身上各处放出光明来。 这种光明是不定时的。 阿弥陀佛的48大愿里有一个愿说， 将来我成了佛，我的光明如果有所限制，不能照遍无量无边的世界，我就不成佛。 我们人本来也有灵性的光明，是同佛没有两样，我们的光明不能透出来， 也是因为我们心里不清净，不能把一切的烦恼抛开。 譬如月亮的光明被浮云遮住， 所以光明发不出来啊。 浮云虽然遮住月亮的光，只是暂时的，浮云散去了，光明就会显现出来。 我们人的心光也是这样的， 能把一切的烦恼丝毫都不放在心上，心光自然也会发出来， 也就是阿弥陀的光。 又舍利佛，彼佛寿命及其人民 无量无边阿僧祇劫， 故名阿弥陀。 佛又叫舍利佛说， 阿弥陀佛以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他们的寿命都是无穷无尽，所以称阿弥陀， 也叫无量寿佛。 无边两个字 同无量是一样的意思， 阿僧祇是梵语，中国文叫 无央数， 是没有办法计算的数目， 不是凡夫的心量可以计算的。 劫字是梵语叫劫波，就是劫数劫难的意思。劫有 大劫、中劫、小劫， 一个大劫有四个中劫， 一个中劫有二十个小劫， 一个小劫就以人的寿命从十岁算起，每过一百年加一岁，加到八万四千岁。 到了八万四千岁，就每过一百年减一岁了，仍旧减到十岁。 加一回减一回，总共是 1680万年， 叫一个小劫。 二十个小劫成为中劫， 就是33600万年。 四个中劫成一个大劫， 就是134400万年。劫已经有这么多年， 何况是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 四个中劫叫 成劫、住劫、坏劫、空劫。成劫 成就一个世界要一个终结的时间， 住劫 是世界已经成就人可以依止的时代，大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住字也是停住的意思，我们现在就是在住劫的时代。 坏劫 是世界毁坏的时代，坏也要坏一个终结的时间才能全坏。 在坏劫开始的时候就有大三灾来临， 第一是大火灾，第二是大水灾，第三是大风灾。 三种大灾不是一同来的， 是轮流来的。 经上说， 第一次大火灾起的时候，有七个太阳在同一个时候出来，烧这个世界，从我们这个世界下边最低的一层阿鼻地狱烧起，一直烧到初禅天。所有初禅天以下的世界，连同我们这个世界的山河大地，一起烧得干干净净。 火灾过后，坏劫过去了， 又到了空劫的时代。 等到空劫过去后，世界又重新出现， 又是成劫、住劫渐渐地过去。 等到这第二次的坏劫仍旧是大火灾，只要经过七次大火灾，到第八个大劫中的坏劫就改作大水灾， 也是从阿鼻地狱起，但是这一次的大水灾一直到二禅天。 二禅天以下的世界天地都被大水浸坏，一点不留，这是第八次的大劫。经上说， 照这个样子，七次火灾一次水灾，要轮流经过七回，再来七次大火灾，总共有63次的大灾， 也就是经过了63个大劫。 等着第64次的大劫是大风灾， 也是从阿鼻地狱起，一直要吹到三禅天。 三禅以下的世界天地一起都被大风吹散吹灭得干干净净，加上这个大风灾， 总共就是64次的大灾， 也就是64个大劫。 空劫 是世界已经全坏了，变成虚空，所以叫空劫。 但是也要空到一个终结，再慢慢地成就一个新的世界，就是成劫。 经上说， 每一个大劫的末后一定有这样的大灾，在终结里面的注解是最好的时代。 虽然也有许多灾害，没有像坏劫的这样厉害。 注解里面每个小劫的末后就有小三灾，就是饥馑、瘟疫、刀兵三灾。 现在处于末法时代，一正二报一天比一天恶， 所以寿命也一天比一天短。 寿命减到30岁的时候，天上的龙看见世间的人太饿了，7年不降雨， 大地都遭旱荒，没有东西吃，一大半的人都饿死了。 等到寿命减短到20岁的时候， 瘟疫的灾害来了，到处传染，人要死去一大半。 到寿命减到10岁的时候，经上说， 人的嗔恚心发到极处，一句话不投机就拔出刀厮杀，连地上的草都可以当刀用，也可以杀人。这个时代是大家相杀的时代，所以遍地都是刀兵灾。 从这开始，人心有再慢慢的向善， 寿命慢慢的增加， 到84000岁再开始转恶， 所以叫做劫。 舍利佛、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10劫。 前边已经把阿弥陀佛所以得这个名号的缘故解说明白了。 自从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起，到现在已经有10劫。 10劫的劫就是世界成一次坏一次的大劫， 而不是终劫和小劫。 经里说，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过了10个大劫。 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讲经说法开始，接引10方世界念佛的众生还要很长久的时间。 又舍利佛，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 非是算数之所能知。 佛经里面的数目字共有最大的10个， 第一是阿僧祇，第二是无量，第三是无边。 这里所说的无量无边4个字形容数目太多了， 甚至于超出10个大数目里的无量无边。 在这里只说声闻， 不说缘觉， 是因为缘觉有生在佛前的， 也有生在佛后的。 还有一个原因，经上说是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缘觉根性的人，也没有正缘觉果位的人。不过他方世界的缘觉若是发了回小向大的心，也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不可以说他们是缘觉。 西方极乐世界的声闻 都是大圣声闻， 碰到了善知识，叫他修习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圣法，才回小向大的。 还有一种生到西方，听佛说37道品， 明白大圣法的道理，而修得4果位，一步一步修上去，得到各种果位，更证得了大阿罗汉。 诸菩萨众亦复如是， 不但是有很多的声闻果位阿罗汉，菩萨也是很多。 像声闻一样的，不是数目所能够计算的。 舍利佛，彼佛国土 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佛又叫舍利弗道， 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无穷无尽的光明，阿弥陀佛以及往生到那里去的人都是无穷无尽的寿命，还有数不清的声闻菩萨，这种种的庄严都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所成就的。 以上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以下是说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种种方法， 同时劝人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 佛又叫舍利弗说，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众生，只有一直修上去，没有退转的。 阿毗跋致是梵语，阿字是中国的无字， 毗跋致是退转的意思。 阿毗跋致 就是没有退转的意思。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上进， 而没有退转。 不退转有五种原因。第一，阿弥陀佛有一个大愿说， 我若是成了佛，凡有听到我名字的人，又能够皈依三宝，勤恳地修，就会不退转。 第二，凡是念佛的人，阿弥陀佛就会放光保佑他们，接引他们。 因为依靠佛的力量，所以不生退转的心。 第三，西方极乐世界的树林、网络、鸟音、风声都会说法的。 生到那里去的人，常常听到种种说法的声音，自然会生出想念佛、法、僧三宝的心，所以不会退转。 第四，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都是声闻菩萨。 生到那里的人，就同这些声闻菩萨做朋友，还可以见到佛，听到佛说法。 不像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纸画的佛像、木雕泥塑的像，又不会为我们说法。 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好处那么多，哪里会退转呢？ 第五，一个人所以心思常常变动，一会儿做好人， 忽然又变作坏人， 大半都为了财色两件事情。古德说， 西方极乐世界有吃有穿，又没有妻儿要养，要钱有什么用？生到极乐世界去的人，都是从莲花里化生出来的，没有淫欲心，况且那里又没有女身， 财色两件事情都没有， 自然一心一意的修行， 哪里还会退转呢？还有一种可以使得我们改变心思的， 就是邪教魔鬼来引诱我们。 如果我们见识不正，主意不定， 就会上他们的当而走邪路。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样的邪魔， 自然只会上进而不会退转。 讲到不退转，还有三种的分别。 第一种叫位不退， 就是已经到了圣人贤人的地位， 不会再退转来做凡夫的意思。 第二种叫行不退， 就是专门学大圣的菩萨，一心一意地度脱众生， 不会再退到小圣的声闻缘觉。 第三种叫念不退， 就是心思同佛的智慧相合的， 不会再有别的念头。 也就是说，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上进，绝对没有退转的。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 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 一生补处四个字，是说就在这一世补到佛位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要修到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已经是很不容易的。 何况在一世就修到等觉菩萨。 这一段是说， 凡夫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一直修到补佛位的很多，修到一生补处的大菩萨更是不可胜数。